各位听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Wicked 仙台嘅漫不经心，我系色无尊， 我系黑鬼德 啊，咪录紧人。 访问呢个嘉宾咧，就系肥良 个兄弟， 以前旗下嘅一位极为出色嘅主笔，叫做点读啊？呢个字系咪叫郑建和啊？ 冇错。 好好，八月入行嘅， 边年八月先，大佬？ 1975年， 我啱啱迟咗个 20年啦。 我就1995， 今日买中华英雄啦。 哦，有个个都系 咸湿中华英雄， 唔系有呢本嘢嘅咩？ 飛機之作 哦，飛機之作。嗱呢句咧就等阿黑鬼大師解釋咩叫做飛機之作啦。 即係你有時咧搭下飛機嗰陣時咧，好 本係講純感覺多啲㗎。即係有啲人嘅繪本好仔細，但係有啲人繪本可以好簡單。即係有時唔顧及個背景都可以，咁係感覺強啲。 勾頭王， 勾頭王， 哦，多謝多謝師傅， 你唔知佢師承邊個？ 同阿黃生，即係黃龍先生咧，佢將呢個漫畫嘅工序咧流水作業化，咁咧就將啲職位細分啦。有人係專勾頭嘅，有人專勾身嘅。 哦， 聽講話咧，你哋嘅天行社唔係咁掂嘅時候呢，就揾咗個風水佬嚟睇風水嘅。聽講話呢單嘢你都使咗唔少錢喎。阿李宗亨， 其實我就係好中意呢個題材嘅美少女漫畫家，因為我本身就中意美少女嘅。 我知道， 今日依然主持。有我色无专， 有我专无色。 星期五晚八点，黑鬼德色无专，马荣成万不惊心。 哎呀，又到唔方便嗰几日啦！ 咁辛苦，你攞咗假未啊？ 做乜要攞假啫？ 七一到梁大游行啊嘛！ 正义不举，人权萎缩，劏房都租唔起，你哋仲唔出嚟行？ 七日上街，同我哋浴火街头一班主持齐心到梁。 好，翻翻嚟第二節嘅， 唉，今晚真係好過癮啦！今晚真係好網台啊！今晚真係 把鬼聲，其實係驚一啦咁啊！ 即係頭先都 俾人叫佢先啊！ 凡真係我講話播緊 Jingle 嗰陣時候咧，唔該肅靜迴避。 知道，知道，知道。 喂，我想問有嘢答喎， 一陣先，一陣先講咗講多少嘢先啦。呢把 Jingle 應該係女聲嚟㗎，係咪啊？ 唔係 女聲啦，唔係啊，哦 ，OK， 都係你把聲喎。 哦，咁算啦，哦，咁算啦，冇嘢啦。 咩啊？乜有女聲嘅咩？ 唔係，因為點解咧？即係以前阿 Blue 啦嘛， 係 幫你錄個 Jingle 嘅嘛。等其實大家如果有留意開話， 成日見到佢咯，而家 睇翻有 新聞 台無線嘅， 冇見過佢嘅 無線新聞 變曬樣啊嘛。 哦， 佢個頭髮嗰個髮型改曬， 揾下又捉阿 Blue 上嚟先。 哦。 捉阿 Blue 上， 呢個要問問，呢個比較難搞啲啊！呢個 好似捉阿 Dicky 仔上嚟咁樣啊！ 好啊， 咁啊，答咗啲唔係讀咗啲嘢先好嘛？ 好， 有位網友叫做 Cheap Lad 啊，咁啊佢就話 係啊，係 Cheap Lad 係啦， 迎前人網主持 Dicky， 係 一定要唔係 Cheap Lad 真係網友嚟㗎， 係網友冇錯，我冇話唔 係 啊， 攞禮物㗎，係 咯，啊冇話唔係喎， 有冇食過飯握過手啊？我老師好。 我只係記得佢攞咗阿 Rosa 喺英國攞返嚟嗰支唔知愛華頓一二次嘅錦旗。 Oh. OK， 就係 Cheap Lad 中獎嘅。咁、 oh. OK， 講返先。咁佢就話呢一定要搵阿 Dicky 啊評下人網嘅足球節目同埋幾位主持喎。咁樣嗱呢啲真係 唔緊要啦，而家都講得嘅，而家都係啊。 喂喂，話上嚟，你個上嚟真係吹下水啊，大佬。 即係網點啊，好似網台大典。 我唔緊要啊。 人網有咩足球？ 球主持啊？去到我走咗之後， 主持其實主要個你哋之後就肥蘇啦， 肥蘇啦，你啦， 阿錦啦， 阿錦一定有啦， 文傑啦， 文傑啦，余文傑啦， 文傑後啲噶啦，係咪？ 文傑係咪屬於 人？係我之前， 誒唔係 我之前少少， 唔係文傑係咪屬於網嗰個系統？ 唔係，我嗰陣時係點咧？一開頭我係做賭波節目嘅，係 祝你好運 先，邊兩個系統先？嗱，你有啲嘢啦，屌你老尾，其實你係 可唔可以講清楚先？ 講清楚先，唔係 嗰陣時咧， 其實捉住陰謀掌清楚你， 就係你， 哇咁都得？ 唔係我，唔係捉住陰謀年代師兄又係網友嚟嘅喎， 係啊， 係咪捉住嗱佢啊？ 哦，喺個方案度屌嗰個就係你， 哇！我邊唔啱我風格？ 我哋行出，即係我哋行咗出嚟，佢繼續讚我哋嘅。 呢啲唔啱我風格，唉大佬。 之後打手打我哋就 係，幫我屈本事。 嗰陣時人網係有兩條拉嘅，一邊咧就講足球咧就係波正啦，另一邊咧就係我啦、李潤琪啦， 李潤琪係啊， 肥蘇三個咧做祝你好運就講賭波， 會唔會 俾貼士啊嘛？嗰個係啊，咩挪威波啊、芬蘭波都講噶嘛， 一集做廿幾場波， 係啊，即係好似即係球彩台咁嘅方模啲嗰個形式咯，係 啊，差唔多啦。咁咧另一邊咧就係阿近啦、袁文傑啦，咁啊肥蘇兩邊兼。 系， 咁后屘咧，阿袁文杰咧就自己咧就单飞咗过去买 V 咧就开， 哦， 其中原因我就唔讲啦， 哦，呢个唔讲啦，呢个变咗过去买 V 就至高无敌啊嘛，系啊， 我都知喎， 我私底下咪后就， 哦，可以喺咪度讲， 唔系嗰阵时人冇咪后都好多嘢讲， 唔系到到后， 唔系好， 到到后，唔系，其实唔系好复杂，到后期， 即系归边啫，你一系信神啲啊，做教徒， 未去到嗰位噶，未去到嗰位噶，中间， 未，如果你有讲，我都系信神。 余文杰咧本身就系阿仙奴球迷， 系系 人顶就赖咗阿仙奴球迷会 official 里头嘅会长， 系啦， 哦，佢阿仙奴球迷嚟噶， 系啊，系啊，你而家先知，你而家先知 啦，每一次见佢我都唔多信， 但系你要清楚一样，我都系阿仙奴球迷嚟噶， 多信眼加油， 但系睇波啊，咁后屘咧阿余文杰咧单飞咗之后咧，咁嗰阵时咁啱我捉你。好运就完咗，咁咧就阿肥苏咧就揾咗我去代咗阿余文杰个位，咁啊变咗我啦、肥苏啦同埋阿近三个啦， 就做波正， 就冇咗祝你好运呢个节目啦。 喂，系啦， 问下 Dicky 辛唔辛苦啊？ 你讲边边先？ 后尾你肥苏再加阿近， 嗱，我同肥苏再加阿近嗰阵时咧，就睇下边集。如果嗰集冇阿近就好舒服。 认真嘅真系， 真系嘅。但如果 呢个我理解嘅， 我口水呢个。 嗱，如果嗱唔系真系， 系 咁我大佬啊，即系譬如话，喂，阿迪啊，嗰场波有巴塞赢波，点睇啊？你知巴塞嘅啦，好多人中意噶。 系啊，我明。系啊， 都系咁咯， 系啊，系啊， 都 系 大佬好啊，都系 有四个字已经好好噶啦，大佬。 大佬啊，我交个波俾你，你单挡。喂，你系啊，叫我出对声，我跑定啦。你又出声，你单挡。 进步咗啦，我以前 嘅。哇，我净系烂摊 啊！我冇嘢讲，咁样冇嘢讲你， 系咯， 系啊， 冇人逼佢嘅，跟住要坐埋嚟嘅。 但系佢咧，如果一上身咧，佢又系咁讲，系咁讲嘅。 哦， 佢又唔停。 但你听唔到佢讲乜噶嘛？ 听到嘅， 听到 就系美斯巴塞系美斯啊， 听唔到嗰阵时系好难做喎，同佢做又系。 所以咧，其实咧，如果冇阿近，就系我同阿肥苏，你知啦，肥苏坐喺度，我系唔使讲嘢。 系啊，肥苏讲晒噶嘛。 系啊，我系净系耐唔耐讲下，读下啲资料啊。一开头，哎，又系祝你好运嘅时间啦。我系做啲嘢 啊， 我系啲靓女嚟噶，我系出嚟读嘢噶咋。咁但係如果譬如话冇阿肥苏呢，得我同阿近呢就唔系 大佬，好大喎大佬， 唔系好辛苦，系唔乸使做㗎咁。 我試過幾次㗎， 唔係後屘阿肥蘇咪去 DBC 嘅， 我直接隻腳喺度震㗎，即係唔係講笑，因為 即係等於你同阿毛哥做嗰陣時，突然間毛哥瞓咗，我都試過， 唔係毛哥做， 毛哥瞓著咗， 毛哥瞓著係做，你同佢試過 好大鼻鼾聲啊嘛， 又咁叫聲女 啊，佢嗌我上百花街啊，做蔡和平嗰邊嗰啲啊， 哦 ，live 啊，係 live 㗎，然之後對住個鏡頭啊， 係啊， 跟住佢瞓著咗啊。 跟住然之后咧，嗰个 cam 佬咧就将个 cam 直情系摆咗嚟我嗰边，咁我哋就成即系成个节目，后屘做完咗节目就你诶，刚才大家谂紧咩啊？谂紧点样叫醒佢咯？咁就瞓着，几惊啊！ 我个情况差唔多，因为我通常我个位置就喺中间噶嘛，我就负责摆边边噶嘛，咁通常毛哥坐一边啊，肥叔坐另一边，咁譬如话如果到咁上下，其实成日都会问阿毛哥一个问题，就系呢场波系咪假波噶嘛？ 系 咁好啦，问得佢几句，讲得两讲咧，可能咧到阿肥叔一轮咗嘅时候咧，佢会瞓着噶喎。 系 好啦，到佢瞓咗嘅时候，死啦，喺度望住我，咁 operator 咧又望住阿毛哥喺度笑紧，我喺度望住阿毛哥，点算咧？ 你又要多得 好啦，我然之后咧，我就要同阿肥叔一两个咧就夹手夹脚咧喺度护队啦。 嗯， 因为唔可以再俾毛哥嗰，即系再俾人感觉到毛哥嘅存在。 系， 因为如果佢再存在嘅时候咧，系人都知道我瞓咗。 但我话俾你听， 有晒鼻 鼾，系啊，好大声。 但我听又咁讲， 系点？ 我好怕系咩咧？阿毛同埋阿近咧同一时间噶，因为点解咧？阿近就真系睇书去讲噶嘛， 系 阿毛我拎赌波去讲噶嘛，佢两个答唔到。 其实我话又抽，有少少冤，有少少即系原因嘅，即系你就系揾阿成日揾阿毛讲嗰场波系咪真假咧？其实都系我哋嗰阵时，我哋最早期同佢做咧，即系间有少少叫做故意做出嚟啦。因为点解咧？你要明白阿毛好忙噶嘛， 系 其实好多波佢冇睇噶。 呢个理解啊， 咁你咁但系佢又 star 嚟噶嘛，大佬，咁好多时就好多时咪就 系 你冇办法。譬如话你我哋试过，因为我哋之前有试过，喂踢讲嗰场波，喂你有冇睇啊？佢真系冇睇啊， 正常。 咁佢 但系你一定要问佢啊， 咁梗系啦，系啦， 阿毛有种技巧嘅，话俾你听，就系冇睇场波 都可以讲 到好似有睇又得嘅。咁但系后屘咧，即系你咁样好辛苦噶嘛，咁啊成日就将个角度就系喂呢场波系真定假，咁啊俾佢去讲估咯。但系又其实同阿毛做又系有个困难。有时候好担心佢撑到好远嘅， 系啊会， 即系呢样又好惊， 因为佢咧好中意就系唔讲场波， 系， 因为冇睇啊嘛，佢系唔讲场波，然之后讲后边嗰啲嘢，阿姨个老细又俾几，又点样，嗰个庄家输死佢啦， 系我记得系啊， 喂，但系喂，好难啊，我问紧场波，咁就变咗好似阿杰斯声咁嘅讲， 我谂佢系想当，即系讲翻当年旧嗰啲就会比较好啲啦，毛哥就 系啊， 荷兰， 即系又系年嚟交， 系啦， 香港波佢都讲到， 香港波佢讲到， 系啊，即系所以系几得意嘅。咁我谂啊，足球节目就真系每一个网台都不可缺少嘅，即系同埋最容易开嘅，因为个个都觉得自己系有睇过波，就应该识讲波噶啦嘛。 以为咯， 系啊。咁其实又唔系话十分太容易嘅，即系有阵时都要有少少即系自己，即系有时要睇下有啲心得咯。 系有心得，同埋 你就算冇睇场。波或者冇乜心得，咁起码你之前都会做好多资料搜集啊，甚至睇翻啲网页啊，究竟讲呢场波讲成点？ 系最紧要就系唔好话唔系专业，都要扮到自己话。咁強調只係專業啊！點知係賴嘢嗰陣時咧， 唔 係 嗰陣時好多網民咧屌我㗎，又話我冇料到我成，我由頭到尾都冇講過我係專業， 係咯， 大佬，我喺度再重新聲明，我唔係專家。 你入錯同嚟啦，人網啊，你係啊，唔係有屌㗎啦， 我係李克勤嚟㗎咋？ 唔係，其實我哋唔係我哋嗰陣時喺人網做，喂，最緊要屌啊，最緊要多人屌。喂，嗰個 post 有十幾廿版嘅， 係咯， 威㗎咯。你覺得三版人 哇，所以我話 你行緊買面啦， 所以有陣時真係睇我台咧，我覺得你哋 record 先咧要俾心機做，真係做好佢。 係， 我哋真係求其我播音樂都百幾二百人聽，唔好話你四十嘢 get 到，我哋好慘㗎，講到口水乾 啊！一百四十一個人聽啊！ 不過北上同埋足球節，即係足球頻道咧，嗰四十二裏邊有一個係我嚟嘅。 多謝先， 多謝。 OK， 多謝先。咁啊嗱，我哋翻嚟啦，真係要講下周濟啦。 係啦。 咁啊，由阿 Cheap Leg 個 post 讀起啦。咁佢提我哋啦，我又先道歉先嚇。我就好似頭先阿 Dicky 仔講啦，上個禮拜其實我講錯好多資料嘅，講錯咗啲啊比賽日期啊，甚至係 U20嗰啲參賽嘅隊伍啊。咁嗰個先同大家道個歉啦。咁啊所以。 今日都是跟啊 Chip 好啲啊，咁啊 Chip 咧就话季军战咧就乌拉圭对意大利就会喺6月30号。23:59，哇，好似 即系十二点， 好似中央台咁样。 系啊， 咁啊，冠军战咧就会系星期日晚嘅即系13号啊，咩咩？ 唔系星期日晚，星期日嘅零， 星期日嘅 朝头早啊，6点钟， 即系其实星期一啦。 系咯，即系星期一七一嗰日咯。 系咯，星期一嘅凌晨5:59。 系咯， 点解要咁捻串嘅？佢写到 马会 六点咪六点咯， 马会嗰个马会资料嚟噶。 我第十三， 我睇马会啊， 你知声唔倒开。我哋睇场 好少，好少睇 场。 咁啊，就冠军战就系巴西对西班牙。 系啦，睇完食早餐去游行啱啱 好啊，好节目啊， 好节目。 系，真系好多人都讲喎，喺 Facebook 就系话七一朝头早嗰场波。 系啊， 专登系讲七一朝头早。 梗系啦，系七一朝头早啊。啱啊，六点啊， 系啊，最好射埋12码，咁差唔多啦。 系咯， 六点半 正， 跟住食少少嘢， 12点钟集 合，系咯，就搞掂啊，正啊， 逼你早起身啦。咁啊好啦，咁啊讲翻就呢两日嗰两场四强嘅赛事啦。我谂就寻晚嗰场就新鲜滚热辣，咁啊噏咗寻晚嗰场先啦，好嘛？西班牙就对意大利啦。我寻晚睇波就3点钟，我嗱其实嗰场波咧。就希望下个礼拜我可以再有啲补充啦，因为上下半场咧，因为我寻晚真系太攰 啊， 我都好少可系，我寻晚系夸张到咧，我连个眼镜都摘烂埋，所以我今日换咗眼镜， 系喎， 冇咗老花，好辛苦噶嘛，睇嘢就吓，第一话冇咁，我想冇麦俾你，系好彩大家听唔到佢讲，咁啊，所以就上下半场辛苦少少睇嘅时候，咁我唔系落，即系唔系话，其实我觉得系值得睇嘅，寻晚。场波有啲有点而好似捉棋咁样啦，咁同埋就我就基本上由加时上半场开始睇起啦，咁我谂大家如果有睇过嗰场波，我谂就最印象难忘嘅应该就系12码啦，我谂真系我啊睇几廿年波都未试过一个咁完美嘅12码。首先嗱，两世界当今两大江门 ，OK， 宝方 卡斯纳斯， 系 总共咧就15球射15球，即系15个球员射个12码。咁你撇咗两个龙门咧，即系得5个人冇射过嘅啫。15球12码，两大个门系波皮都冇摸过嘅，即系你睇翻啦，掂都冇掂过个波。就算阿 Bonucci 射失咗个波，系自己打飞机嘅啫，打咗上去天后庙度。OK， 十五球波系靓到不得了嘅。咁你真系你谂下呢队西班牙就系真系玩乜都可以同你玩到好尽嘅。即系喂，佢仲要射尾波啊，每球都有心理压力噶。佢系全部入晒，8球波入晒，头10球全部两队都入晒， 系 仲有每球都有各类花款嘅。本来我谂住等佐敦嚟今日演绎嗰啲12码俾你听。即係有排佢講，每球都係我好靚嘅，靚到你都我都唔識形容俾你聽。咁所以你就算嗰場波你話冇 miss 咗冇睇到咧，值得要睇翻，一定要睇翻啲12碼咯。係啊，下載翻嚟睇翻。 真係要下載翻嚟睇啊！ 我今朝漏咗派片， 睇球我錄咗10几次㗎。 係咪邊球啊？ 我條仔 逼機嗰球，佢嗰球就射高位啦，我記得。好似系咪射高位？ 唔系喎， 唔系咩？射地波啊？ 地波嚟嘅， 唔系好记得啦，唔系好记得。 其实我系以为个波咧会喺龙门嘅右手边嗰个， 系啊， 点知去咗左边？即系佢个起脚嗰个方向咧，其实我 系 会 谂，即系佢呃得好靓啦，即系你咁讲系咪？ 系啊，一定系赞佢就。 唔系有啲人射就射到艺高人胆大啦，包括啊，譬如话简迪啊、简 Candriva， 即系啊拉素嗰个中文名我唔系好记得点译啦。咁呢个今届喺拉素嘅其中一个好表现嘅球员啦，佢啊仲犀利。大佬对住卡斯纳斯切你中间，哇！真系艺高人胆大到爆啊！即系好精彩咯。咁你话场波其实就，我觉得我自己就会咁睇啦。我觉得两队波你睇个阵容排出嚟咧，就基本上嗱，我寻晚就睇何辉阿贵神啦， 系 喂佢哋又冇一点睇啦。但系我谂有一点好重要提嘅就系话，其实嗰个始终都系大家都系当预演个世界杯， 系 咁咧就试阵系两个领队都系觉得首要做嘅，咁 咁你見到其實譬如話你先講西班牙，佢唔係擺，佢都唔係擺一個最強嘅陣出嚟。譬如嗱，你真係好鬼吊鬼嘅迪保斯基，一個非常偉大嘅領隊啊！你發覺460嗰陣時佢攞世界冠軍，擺個433出嚟咧，一球波都入唔到嘅，真係好撚奇怪。咁尋晚佢又嘗試下，佢又擺翻一個稍微少少叫正常啲嘅陣容啦，韋拿打左邊啦，托尼斯打中間啦。 哦，唔係，阿穆韋拿冇出，大衛斯華。 sorry， 我讲错，大卫斯华轻轻打个左边啦，跟住托利斯打中间啦，然之后跟住帕图打右边啦，都系打翻一个类似好似433，你都可以话佢一个451嘅，或者个4231都一都得，但系总之就系摆翻个正前锋落嚟咧，对西班牙就系唔适合波嘅。 我谂嗰晚 好捻得， 嗰晚我自己好坦白就冇睇，但系听话大卫斯华嘅表现就似乎真系麻麻地啊。 其实成队西班牙都麻麻地，我谂我揾唔到咩特别嘅原因啦，即系我谂就系个阵系有少少即系执过下啦，即系个打法上有少少执过下啦，唔系话用即系我谂啲中场嘅球员系起码就是、OK 有个箭头喺度俾你望住，咁然之后跟住就即系将啲波送上去睇下俾托利斯搞啊，或者俾帕图去搞啊，咁你打翻啲咁嘅波咧，西班牙又好似唔系好得，特别喺上半场啦，上半场其实就我朦朦胧胧睇紧嘅时候咧，就大部分攻势都系意大利嘅，即 系 好多人，譬如我记得阿卡妹又讲过，意大利其实应该赢波啦，咁但系咪赢波我唔敢讲，但 系要睇个场波先知， 应该意大利系应该要即系开斋先嘅， 但会唔会其实 领先住嚟踢咧系应该正常，但系佢系领先唔到， 但会唔会其实 好多机会 嘅，咁样讲嘅就系话西班牙可能转一转个阵容嘅原因，其实某程度上都系为咗意大利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即系其实呢一队而家嘅西班牙其实几。黑死嘅就係意大利㗎嘛，即係我反而聽完你講個陣容上嘅就係、是，我諗佢一心都係諗住搏一搏嘅就， 其實我又覺得 打翻個460出嚟， 其實我又唔覺得佢轉好特別轉陣落去得，一係460，一係就433嘅啫，咁但係爭在個問題就係、是。跟呢場波就好奇怪出大衛斯華，因為好少出嘅，因為響分組賽費托都少出啦。費托通常往時都係可能係後備或者係當可能係副選噶嘛。但係呢場波出佢兩個，我就覺得有啲奇怪。 我會咁樣解釋咯。你話個 first team 我哋任何人都噏得到嘅，即係你話西班牙個 first team 嘅陣容。咁你呢幾場波你會見到就因為又有一場大雞地，俾嗰班 B team 去 打過噶嘛， 去 start up 打過啦。呢場波你就見到。保司機的心思就好似係將一啲譬如話 ，OK， 應該再俾多少少上陣機會佢嘅、或者係見到佢個狀態都唔係太差嘅、就俾佢融入嚟對 first team 度，就試下又踢翻啲有個中鋒嘅波啊，有兩邊側擊嘅波啊，即係又唔係踢翻啲四六零嗰啲咁樣，咁啊試下睇下對波嘅效果係點。即係我諗就因為其實贏輸都唔係話唔叫，不過唔係話十分太重要。要啦，咁我谂啊，市阵目仍然都系摆首位咯，即系两队波，你见到嗱，调翻你睇翻另外一队意大利，其实亦都系，咁意大利其实咧有一个问题，我就答唔到，我就想揾人解答下我嘅，点解个 El Shaarawy 仲未出嘅？ 即系我都想知， 巴神拉伤啦， 系啊， 咁已经翻咗归啦，喂大佬，佢仍然佢用基拿癫 咯， 打箭头， 呢个我 El Shaarawy 完全又系冇出嘅，咁我真系觉得系。好奇怪， 后备都冇先神奇， 佢临尾换都系换基亚云高， 系咯，后备都冇先神奇，系咯。 咁啊，临尾你见到咧，去到加时嗰阵时咧，你见到就真系仲正，两边两队球队咧，摆到啲阵咧就千奇百怪嘅。譬如话你嗰边咧就基亚颠奴演头啦，咁啊基亚云高换出嚟啦，一个基亚云高打个单箭头， 即系嘥气， 嘥气啦， 系啱啱 组技嗰次。另外嗰边咧就仲奇怪，你话四六拎够型。我唔玩呢隻，今次我用查维马天尼斯打中锋啊，大佬你知唔知啊？你知大部分时间系查维马天尼斯打中锋啊，几捻得意啊！迪保斯基、真系笑都 笑，但真系要翻去睇睇啦。 系啊，好啦， 我真系未见过头，我未个就马天尼斯打中锋，真系搞嘢。 又马达嗰啲又开又换出嚟啊，之类啦。咁、但系我谂就嗱，因为我觉得就我都系咁讲，上下我要翻去睇翻场波，我一定会重睇，虽然睇场0-0嘅波。不過我覺得就入面一定會睇到 到啲嘢，同埋我只係會咁講啦。Overall 感覺就係、是、咧，即係如果你係啲英格蘭啊或者法國隊嗰啲咧，咁你見到即係呢一場波，呢幾場波啦，即係其實但係呢幾隊國家隊嗰個水平真係好高，即係你會汗顏嘅。譬如你嚟英格蘭， 哦，英格蘭就唔使講啦， 打唔到人哋打嗰啲波， 英格蘭就唔使講。 你一定要俾翻隻手指公俾意大利嘅， 係 即係我佢真係即係你話喂，你無論佢個聯賽每一年有幾爛 ，OK， 佢嗰啲球員有幾咁唔青黃不接 ，OK，但係 OK， 佢出到嚟去到大賽，佢點頂？佢都頂得到啊！ 係，即係個領隊係好有心機去，即係去即係研究下究竟排個咩陣啊！ 係啊， 因為佢呢個3-4-1-2咧， 尋晚打翻三個中堅先嘅， 係 三個後邊，跟住四個中場，但係四個中場嚟講嚴格嚟講，除咗派路之外咧，全部都係啲爛仔嚟。 尋晚就唔止換人， 係啊， 意大利咧就換翻個3-4-3啦， 係啦， 咪類似 3-4-1-2、3-4-2-1、3-4-2-1 咁樣啦，咁咪就特別係個中後場就換。都好犀利啦！ 啊、 出翻三個中堅啦，基亞連尼啊，巴沙基利啊，仲有啊， 保羅 仲有 Bolucci 係啦。咁然之後咧就，譬如話馬治奧嗰啲就啱踢翻啦， 啱踢啦， 好似踢 打翻上啲好多 拿波利咁啦，即係就拱翻佢上嚟打翻個側擊中場啊。咁就喺前面去掃啦。譬如包括埋頭先我講嘅 Candreva 嗰啲咧，就喺中場去掃。仲有一個就係、是、我諗，仲有一個咧就係、是、彭迪利就幾中意用佢嘅，就係、是、基亞卓連尼咯。呢、这個喺組記未必經常係正選，但係咧喺國家隊咧就成個日都正選。 其實好啱，好啱呢個陣 嘅， 好啱呢，即係意大利基本上打一個三後防3-4-2-1係幾啱對波嘅一正實嚟講。 係啊，咁啊，所以就幾隻門神咯，就保護住一個派路。咁、你見到上半場咧有體力嘅時候咧，就喺中場咧就掃得。即係掃得西班牙好犀利嘅，咁、但係到下半場又係開始，即係又係典型嘅意大利啦、其實開始又捱啦，但係你唔好理佢捱足120分鐘，你睇到派路嗰啲咧打到大汗揼細汗，就嚟好似即係要 call 定架黑箱車等佢，喺個球場出邊咧， 白車啫，唔係黑箱車， 佢可以打曬喎，12碼都射埋喎，入曬喎， 哇！但係真係呢、這個真係似係意大利嘅傳統嚟喎，咁、多年嚟都係成隊係圍住一個人踢。 是 每一年即是每一届的世界杯、 举个例啊， 即系譬如 围嗰啲咩人咧， 巴治奥啊， 巴治奥啦， 迪比亚路啊，嗰啲咧，永远都有个金童啊，即系围 围 住一个人、 围住嗰个人个位置又唔同嘅，以前围咗人多咗前边啦， 系啦， 咁而家就围都算系真系围住个派路啊，我哋呢个节目都讲好多次啦，咁但即系嗰个唔再讲啦，我觉得就值得俾派路即系踢埋14年嘅 咁唔担待啦，唔担待啦， 即系佢亦都。都真係交足曬貨俾咁，同埋就係我昨晚睇嘅時候，亦都覺得就即係呢個真係好神奇咯。譬如話，你話我又會聯想翻歐聯嘅賽事啦。OK， 譬如話，喂，意大利都我哋講過啦 ，AC 今屆首呢個 巴塞 場首都好精彩，但係呢度你發覺中後場冇乜 AC 元素喎，但係。昨晚嗰場波係 OK 嘅， 係 OK， 即係個防守直情搞到西班牙咧，即係冇乜計仔嘅。咁係後尾咧，去到下半場嘅尾段啊，就開始全部真係向曬西班牙邊啦，開始。即係譬如話，咁啊，然之後好多 chance， 但係你係都唔入，佢又入，咁啊又有個門神喺度，阿保方又救好多球波。咁總之就係支支助助，樣樣嘢加埋咧，我就總之可以頂到佢尾嘅。咁啊又可以到最後都係衰敗遊榮。即係我本來諗住昨晚場波應該冇得打噶嘛，大佬。即係如果你係賽前都係諗住 啲，我啲坊間係咁講啦，啲坊間咁講啦，同啲賠率盡睇到，但係我就覺得意大利都好似其實都幾黑死西班牙啲，即係控球嘅戰術嚟嘅。即係如果佢擺個3-4-2-1嚟講， 係亦都我都爛仔多啊嘛，係 啊，佢防守可以即係佢唔使打 possession 咯，即係嚴格啲嚟講， 係 即係佢好擅長打啲係穩手嘅足球， 係啊， 即係佢而家西班牙咁著重 possession 就好啱意大利踢嘅， 係 但係好可惜意大利就少咗個巴神，即係冇咗巴洛迪利。是真係爭啲嘅，即係基拿顛奴就即係始終過去式啦。 個前鋒其實嚟緊嘅世界盃，你會見到係好靠巴神咯。 係咯， 因為仲未答到大家嘅就係 Elshavi。 係咯，我都好奇怪， 我真係完全唔明白，因為 我都唔明 個球員又唔係有受傷，仍然係每場波擺個後備度，但係點解唔出佢咧？佢應該係一個 second striker， 同埋佢應該係個正選陣容裏邊嘅其中一個，但係總之咧到依家係冇出過場嘅，咁所以呢個唔呢個要再解答啦。 但譬如巴神呢，你會見到就係、是、好似正如阿師兄講囉，嚟緊嘅世界盃係好靠佢囉、 啊、 因為你、因為你再冇乜嘢選擇，即係基亞天奴嘅老、即係老退啦，即係仲有就基亞雲高你，即係你 都冇辦法啦， 類似後備殺手、即係當對方嘅體力下降嘅時候，佢落嚟 靠速度囉，打 偷下雞呀、搏下懵呀嗰啲嗰啲就得囉，你叫佢即係打個正前鋒咗去尋晚咁樣呢，就真係有啲 即係冇可能啦， 冇可能冇可能，係呀、即係撳都撳死你啦、你個歌咁嘅高度，咁、所以呢場波就叫做即係起碼都叫做可以達成嗰場， 其實覺得係好一個好典型嘅 semi final 咯，呢場波其實就冇理由相差得咁遠嘅兩隊波，講真、即係賽前有坊間有啲睇法就話，即係西班牙即係可能會讓佢好多，但係真係你睇意大利咁嘅防守模式都唔可能讓得好多啦，呢場波嚟講，阿京一係咪有嘢講啊？ 喂，我覺得始終意大利都係有國家隊傳承啦，佢嗰個訓練系統全部都可以，其實出慣大場面嘅。尋日意大利根本上就係好似即係一啲典型嘅世界盃淘汰賽咁樣，你真係，但我反而覺得呢場波呢，其實西班牙我覺得呢係睇住佢嚟食嘅，我覺得佢係有心同佢打拉布。 哇，但係咁危險啊，去到12碼咗喎。 但其實長90分鐘長波裏面呢、其實係有幾球呢係互有威脅 嘅，係 有幾球中柱嘅， 係我記得係加時嘅時候， 一對波兩對波西班牙同意大利都有機會先失球， 係 即係只不過失唔到球呢係咁啱好彩嘅啫，包括马治奥有一球中柱， 系 卡斯拿斯投晒行，后尾先至到加时嗰时，跟住转打个无锋阵。我觉得佢想每一个人佢都用下咯，迪布斯系，即系你有边队国家队可以三个龙门都出齐嘅， 系咪先？ 即系冇乜边个可以咁样做嘅。咁就算寻日其实除咗查维马天尼斯打中锋之外，碧基其实一路都 follow 上嚟射波嘅， 系有， 系好进取， 系 即系同意嘅。睇死你，意大利已经放干咗啦嘛，意大利你靠派路同埋另外嗰、那个 后段啊，真系干咗嘅。但系你话 chance 咧，就两边都有， 因为佢九十分钟嗰段时间系需要靠前面嗰几个前锋，譬如迪罗斯去哨嘛，因为佢系咁放啲高波、长波、啲 lob pass 等我哋追嘛。咁你见到基拿丁奴不嬲都系打唔足90分钟噶啦。咁你見到90分鐘根本已經抽曬筋㗎啦， 合理啊，一個 又抽筋㗎啦。 我淨係會再補充一點啦，你見其實有一個幾有趣嘅，即係譬如話迪保斯基，我諗都冇，即係所有人都公認佢一個即係一個超級嘅領隊， 當然 絕對偉大嘅。即係譬如我諗係喺呢幾年嘅西班牙攞完歐洲國家杯，再攞世界盃，你點樣保持到隊球隊嘅亨架？所有嘢佢做得好好啊。咁但係佢始終有樣嘢咧，佢真係一路執教佢都做唔到啊！即係佢始終都係要沿用翻巴塞嗰個模式去贏波，但係咧你見到我記憶中試過好幾個階段咧，佢試過將啲波咧由做去用側擊去做嘅時候， 即係當拿華斯掉入嚟嗰陣時 啦，就唔得嘅喎，係啦，譬如話嗱而家呢段嗱呢一代嗱呢個年頭有拿華斯啦，我記得譬如印象中佢曾經試過揾阿卡蘇拿，即係踢緊喺維拉利爾踢緊，係咪維拉利爾？ 嗰陣時喺維拉利爾， 嗰陣時係啊，佢又嘗試過將卡蘇拿擁去右邊踢啊， 係 即係擺佢試下踢側擊啊， 都好耐咯， 好耐啦，即係啱接阿拉剛嗰年啦、但你發覺即係我想講嘅就係咩？你佢一用喺側擊咧，對西班牙就開始就唔得。 其實你睇 佢又要翻到最後咧，佢都係要翻用翻巴塞嗰個模式個贏。 其實你睇翻咧，迪保斯基響歐國杯完全唔用羅蘭迪咧。即係因為羅蘭迪通常一定要打兩邊㗎嘛，就可以印證到呢，似乎迪保斯基喺即係負責喺側擊嗰方面嗰個處理就似乎可能有啲問題。 係啊，所以你變咗就係話一啲、所以你呢個就係日後你可以解釋到點解佢要打無鋒陣囉。係 啊， 因為你發覺原來佢擺個中鋒內，個中鋒係受惠唔到㗎。即係譬如 even 而家托里斯唔使講㗎，即係如果喺佢呢個 team 入面呢，托里斯係真係你只可以出嚟嚇鬼㗎啫。即係你話打足全場呢，托里斯係冇乜大作用。我唔知點解㗎，但係總之呢，迪保斯基年代嘅西班牙國家隊呢，你見到兩 用親側擊咧就唔得噶啦。 係啊， 好撚奇怪。 但係我就會即係今年呢、這個州長杯西班牙就好開心見到蘇達杜打正選。其實我會覺得呢今次蘇達杜嘅表現係及格有餘嘅。 佢會我諗， 我覺得出年世界盃分分鐘係佢打正選。 你我只係會擔心蘇達杜嘅級數咯、啊。但係你話蘇達杜嗰種打法咧， 我覺得冇問題。 shoot 到迪布斯基嗰只嘅，係啊，因為起碼冇咁儲等咯。 因為佢今年其實喺華倫係相當 fit 嘅。啊，相當 fit 嘅，都有睇過佢一啲片段。即係如果佢個狀態仍然可以保持咧，佢應該係正選嚟嘅，分分鐘即係出年個世界盃。因為韋納就好坦白講，就已經年紀大啦。托利斯就即 係得啦，但係韋納同托利斯都 即係托利斯分分鐘 係 車仔。如果仲留喺車仔，我懷疑佢能唔能夠打正選。真係好懷疑，咁所以都係我諗蘇達杜喺個狀態同埋喺個當打程度同埋喺個踢法上係比較合適啲，我會覺得。 係， 其實托利斯咧不嬲喺西班牙都係唔係好夾嘅。 係啊， 本身幾就算佢贏歐國杯咧，佢嗰屆咧佢都係咁啱截到人哋德國後衞嗰個波，然之後攞去射。 嗰年歐國去攞， 曾經有好短時間咯，同阿大衛偉納夾得唔錯咯。 就算 真係短時間。 就算尋晚嘅情況咧，佢都開始扭咗少少嘅，就開始。就是上半場咁，佢又唔係好即係好搏命， 係 佢突然間臨完場嗰六七分鐘 就嚟了啦， 搏命咁飆你哋， 係 咁即係佢可能想谷等你意大利疲態嗰先至開始喐咯， 嗯 嚇，但係意大利又係好硬咯，你有冇？ 意大利出曬名， 犀利㗎啦！總之就 Italy 真係咧，你從來唔可以睇低佢。 係呢個梗係啦， 一打大賽就 我哋阿網友 Chip Lag 咧，有啲嘢要補充， 有啲嘢要補充， 翻 你讀啊，你讀啊，你讀啊！ 沙拉維其實係操練嗰陣受傷咗。 受伤咗就又摆后备嘅。係啊，好奇怪喎。OK， 唔係我諗，咁唯一係應該受傷嘅，即係如果唔係真係冇理由，冇理由咁樣 嘅， 係啊，出機拿啲路真係幾 係咯，我好震壞真 係，係啊，咁啊，喂嗱，少少時間啦，我哋講埋另外一場啦， 巴西對 烏拉圭， 咁就我自己係 嘉賓， 即係講先喎，係 啊，唔係即係係咯，唔好。 嗰場波我有睇， 係啊，呢度 不如你講先啦，係啊， 我唔係肥蘇啊，大佬， 喂，肥蘇喺度我都有講，係 嘛 ，OK， 唔係嗰場。波都有睇，其實我覺得一路烏拉圭係打得進取過巴西好多。 哦，係， 係啊，依樣嘢真。 嗯、 但係始終可能巴西係有啲穩咧，即係例如係費特嗰腳咧，真係怪腳嚟嘅。 哦， 嗰腳一定係運嚟嘅，冇 得。哦，係係係。 咁、嗯、但係尼馬其實係俾人係運得好死㗎啦，已經見到、嗯、有好多事直情係 識圍佢啦，烏拉圭就 同埋已經圍到佢開始發火。 係， 即係依場波其實睇到第一就係尼馬其實嘅佢嘅 EQ 唔係好高㗎啫。 我有另外睇法，我非常唔中意呢個球員，即係再有 啲 繼續睇落去，越嚟越唔中意。 但係一開頭係好 fit。 真係好唔鍾意佢嗰種踢波嘅態度，真係喂大佬有佢嘅賽事，我話俾你聽，你睇都睇得唔舒服，因為成日停頓呢條友成日炸跌，即係炸好多喎，喂啲表情啊，動作實在太誇張， 巴塞， 所以 巴塞啊， 戲影帝嚟嘅呢個真係， 同埋好中意借流， 好煩厭啊！我直情覺得係嗨下就跌，嗨下就跌，即係好誇張，直情係。 同埋好中意借流咧，即係人哋咧，好似奉旨要交波俾佢，然之後佢咧就借盤咧，睇嚟睇下咧，哇咁鬼似落賓嘅條友， 係， 即係我睇下真係可得 佢 好似 快喎，佢慢喎，大佬， 落賓二傷。多啲添，系咯，即系呢样嘢未知，可能佢而家仲后生，只脚都未断得住。咁但系而家已经睇到，其实呢个尼马要对付佢嘅话，其实唔系话好难，真系一啲都唔难。 我谂再睇啦，我哋再睇 啦。我好记得阿 Chip 咧讲过话，佢好似当年嘅罗宾奴啦，罗宾奴出道嘅时候又系山道士啦，跟住然之后亦都系锋芒不老。 其实我觉得佢唔 好扭得啦， 唔 系，但系我觉得咧，我成日都迎住佢嘅收场咧，同罗宾奴都系差唔多。因為嗱，即其實好期待，你話我黑心又好啦，即其實睇佢點死啊！即你佢嚟緊一季去到搭去歐洲最高水平嘅足球，對住所有嘅嚟緊一定有機會噶，對住曬所有都係世界級嘅後衞嘅時候咧，咁睇下佢呢種打法得唔得咯？即但係我。 去到洲際去到呢個位置，我仍然真係好唔鍾意佢呢種踢法。 我諗我自己補充少少啦，咁因為即係出嚟巴塞嘅，我都要望真啲嘅，因為我以往就好少睇佢比賽嘅，我會覺得佢係一個好穩陣嘅球員，好穩陣。佢係好多時呢個波唔到呢，佢有啲時候好多時見到佢就將波扭返轉頭俾波嘅，我反而覺得佢俾波幾好添。 是 反而他是不扭波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球员来的。 是 尤其是今年洲际杯他那两脚的射门是处理得相当好的，就是他那些射门来讲，但是 三个世界波， 是啊， 两个助攻 是啊，同埋他那些走位其实做得挺好，我觉得是很聪明的球员。但是个问题就是他有时上脚的问题，我想就我怀疑啊刻意做出嚟，刻意嘅，但系我慢慢再睇啦，因为始终睇到 数佢系有嘅，我都正如我之前都讲过，就系话佢又咁年轻，咁啊睇下佢去到欧洲，即系睇下佢入到一间大嘅球会，有一个良好嘅即系一个 background， 睇下佢会唔会可以改造到。 因为我唔敢好似大家咁睇得太过死呢个球员，讲真嘅，因为佢始终即系以呢个价钱，真系冇可能。好似你哋咁提到好似一文不值咁，我又覺得冇可能嘅。咁同埋我覺得以我哋都係即係巴塞有會長阿羅素爾嘅眼光呢，同埋呢個球員嘅商業價值呢係相當之犀利。呢個係好肯定㗎喇。 我諗尼馬炒得起嘅原因就因為可能而家嗰個足球壇嗰個同質性太強。即係系統化操練太緊要。即係變咗少咗呢啲好古典式嗰啲呢，即係好個人風格。但老實講，如果佢呢隻 越嚟越罕有。 係呀，但老實講，如果呢隻放喺我哋20年前食招啦。 因為你而家真係少咗好多個人技術好強嘅球員， 係啊係啊，所以 係啊， 所以佢其實而家西班牙媒體咧好多已經係強烈呼籲佢係粗大隻啲， 係呢個一定係巴塞都話，即係巴塞會方都話，我哋會有一套方，即係要佢粗，要粗大隻啲。 因為點解咧？你見到佢個影子好似一個人嘅，就斯朗。 屌 哦！喂，但你斯朗 大隻好多， 素質高， 大隻好多，係啊！ 出道嘅啱啱出道嘅斯朗都好單薄嘅， 係啊， 都係一樣，係啊，即係你我都話所有嘢其實個身體啊、力量啊、佢技術啊，同埋佢踢波嗰個感嗰個 concept 啊，所有嘢都可以有進步。 但我覺得佢係一個好用腦嘅球員咯，至於用腦喺邊方面咧，咁可能你自己大家 想想古古 惑惑咯，我覺得佢好用腦啊，覺得係呢個球員。 係啊，咁但係整體咧，我講咗好多啦，即係成隊巴西 ，Dicky 你點睇？即係你點睇而家呢隊巴西個觀感咧？成隊。 其實我覺得而家呢隊巴西，即係其實之前咧有一段時間巴西咧，即係好著重個防守啊咁樣，咁但係我覺得而家嘅巴西又開始走翻源頭路啦，開始咧去著重翻個攻擊。係。咁但係問題就係咧，而家嘅巴西俾我感覺就係欠缺咗一個大，即係中鋒。係 呢個絕對， 呢個真係嘅，因為佢擺個侯克落去係唔得嘅。 哦，侯克原則上唔係中鋒嚟 嘅，唔係中鋒， 係右翼嚟嘅， 右邊。但係侯克唔得就事實。侯克咧就 又好得意嘅。 幾場巴西嗰邊咧，你見到第三場到烏拉圭就好多人開佢啦，開始球迷，因為好多人就喂，屌你嗰個位放阿 Lucas Moura 落嚟啦，屌你唔撚得嘅有咁樣，好係好笑。 係啊，我發覺現時嘅巴西球員咧，尤其是啲後衞咧，開始個進攻模式強咗好多，即係譬如馬塞路啊，即係譬如丹尼亞維 斯，係啊，兩集係啊， 即係而家咧喺後面湧上嚟嗰道力咧，係強咗好多。 是啊， 所以俾我嘅感覺就係、其實而家嘅巴西嘅進攻力係強咗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去邊度揾到一個入球鞋咧？ 哦，中鋒咯， 又唔啊，未太見到啦。 係， 我哋多次都講過，譬如 even 你就算對住烏拉圭嗰場都係嘅，你見到就係、即係有組織性嘅嘢就 好少嘅，好少， 靠個人單打獨鬥啦， 一兩下啦，一兩下。 我補充少少咧，我又唔覺得話而家嗰個進攻意識強咗好多。你始終見到史高拉里咧，就係、一執咧。即係執好曬成個後防先嘅，後防俾人個信心係強好多嘅，即係包括對防中啊，跟住四個後防啊，你發覺而家嗰個即係譬如話個力量好夠嘅，即係個防守咧，譬如話你如果你鬥打啲壓迫性嘅足球啊，譬如以前其實烏拉圭成日都有少少對住巴西咧，間唔中都有啲上風波，就是、因為烏拉圭嗰個壓迫性好強，但你發覺譬如今場波你見到就 是、 均埋落去差唔多，咁你見到巴西 斯咪有咯。 辣毒腳都攞埋你嘅， 係啊，咁所以就我仍然覺得個後防咧， 我覺得後防 你 就穩陣嘅，叫穩陣嘅。除咗大衛路易斯之外啦，即係呢個大衛路易斯嗰啲踢波嗰啲習慣真係要改下，嗰啲掹生嗰啲真係，即係離曬譜嘅真係，唉！ 唔係佢真係好矛盾，佢矛起上嚟真係好離譜。 其實已經放過咗一次㗎啦，其實球證之前角球即係輸嗰個十二碼之前嗰個角球，其實佢都好似有啲無手無腳㗎啦，球證都叫放過你㗎。你第二次仲離譜，唉，咁真係冇辦法啦，真係， 係， 真係所以車仔真係都好驚啊！ 咁啊，另外一個球員又問下大家觀感啊，波連奴呢個點睇咧？ 呢個 保連奴係或者波連 奴，呢個好嘢，呢個好嘢， 保連奴 好嘢嚟㗎，應該有傳話熱刺要啊嘛， 呢個世界級咯喎，唔係即係我諗啲身價打完呢個 Confederation， 呢個絕對啦，高好多，係啊，佢同古斯達和都打得好，係 啊，總係仲有兩個入球嘅，即係有兩個又有兩球入球啊嘛，又爭好遠啦嚇，咁啊對烏拉圭呢場波就臨尾靠佢，如果唔係就要打加時。 同埋呢場波其實臨尾階段出咗個新人嘅，就叫 Bernard。 咁就好似嗱，好似就話咧，因為 Bernard 就喺巴甲咧，同係咪羅納丁奴啊？ 系呢個 冇乜印象， 不過冇乜印象啊，我都冇印象。 好似話打得幾好嘅，咁但係呢個僆仔真係好後生，十幾歲嘅啫，咁就睇下嚟緊會唔會又係另一 方。同埋我始終都係好期望呢個達美奧喺中間啊，真係 講過好多次。 係啊，我真係講過好多次。 唔係你好似冇乜人選啊，即係嗰個中鋒位。 因為你若仲要用費特啊、祖奧呢啲打中鋒，真係好大鑊咯，巴西隊。 你話咧，其實咧，不過就未必會㗎啦。即係你侯克可唔可以打翻落個中鋒位咧？ 但係佢一向好少打中間 嘅。喺佢出道嘅時候，佢係打中鋒。 係啊， 但 係 佢拍 係波圖， 慢慢打咗喺唔係喺波唔係啊喺波圖 波圖。 波圖， 波圖， 唔係佢喺波圖啱啱喺波圖踢嘅時候，真係踢中鋒。 係啊，佢真 係 踢中鋒， 踢咗成季咁就係㗎。後尾又轉咗去踢側擊，但係亦都的而且確，佢轉咗去踢側擊咧，喺波圖就仲更加好嘅。咁但係所以，但係我諗呢個時候就未必會轉翻佢打，即係打個中鋒位咯。但係嗰度係缺嘅，即係巴西。 可唔可以用柏圖嚟到打咧？ 係柏圖啊，真係 去邊啊？ 真係唔知去邊。 我哋嗱，我話俾你聽，呢啲問題咧，我哋答唔到你嘅，因為我諗咧。你要問，即係我諗係佢，我諗史高拉尼或者啲 coach 佢哋係最清楚嘅，即係因為我哋根本唔未必咁清楚個球員而家個狀況係點啊？佢 彈一冬菇 係啊！即係譬如我哋嗱，譬如我哋之前都提過 Gansu 咁樣 ，Gansu 我哋都講過啦 ，Gansu 喺聖保羅咧，因為佢傷咗季，咁你而家其實近期嘅巴甲咧，佢全部都打正選嘅，咁其實呢啲譬如呢啲咁嘅球員就係我諗史高拉尼會係。on record 咯，即係譬如話喺嚟緊14年咁啊，睇下呢啲球員即係嗰個 操 唔操得翻起咁樣咯，即係我諗柏圖都係有少少咁嘅狀況 啦。希望操得係 啊，咁另外烏拉圭又講少少啦，即係卡雲尼入波啦，咁其實呢個球員就我覺得大家又好似對佢好熟。但又未必好熟，因為大家未必經常成日睇意甲啊， 係 啦，咁其實你睇烏拉圭咧又。同佢喺拿波利嘅踢法咧係好唔同嘅，咁你又睇翻，其實喺烏拉圭咧，你又睇得翻一啲即係佢啱啱出道啦。呢、這個三叉戟其實用咗好耐啦，一段時間啦，即係科蘭加蘇亞雷斯加卡瓦尼。其實同佢喺拿波利踢有乜嘢嘅分別咧？最明顯分別就係你見到其實就呢個球員之強咧就係咩咧？佢好難 mark 嘅，因為佢其實根本就唔係一個正中鋒。你見到佢喺烏拉圭踢咧，其實就係喺烏拉圭踢咧就其實佢就係。佢就係正正係好適合佢嗰種踢法，即係前面有兩個，佢就通常喺中場做啲搶截啊，或者然之後後冚上嚟啊，呢下佢就 佢嗰個速度都相當犀利。 但係佢翻去拿波利嘅時候咧，佢又少咗好多啦，佢又開始踢翻個中鋒，譬如話即係早一兩季嘅時候拿波利嘅三叉戟，拿華斯啊，跟住啦佢啊，跟住再加埋鹹石啊等等咧，咁啊變咗鹹石通常就做咗後邊。嗰、那個咁，所以咧睇下啲領隊識唔識用咧，即係因為點解會講多兩句關於呢個球員，因為呢個球員最近好 hot 啦， 係啊， 佢嘅去向係好值得人關注，因為而家又翻轉頭啊，真係好反高潮啊，可能留翻喺拿波利喎 嚇， 佢啊最呢、這個禮嗱上個禮拜佢就話我阿媽講咩都啱嘅，今個禮拜佢就屌柒佢老母同埋佢老母，就話喂我 咁 個收聲 咁反骨， 然之後同啲記者講，唔係即係我個 family 講嘅嘢就唔代表我，因為 佢个佢都觉得好烦厌，佢老母啊今日又话佢踢皇马，跟住之后咧个老豆丁又话佢踢车路士，咁佢开始扯火啦。咁啊而家佢就而家咧就有少少转机，就奔嚟奔仔就话可能可以将佢即系睇下会谂办法留佢喺拿波里啦。咁所以呢个球员就值得提下嘅，因为我觉得就好多人都会觉得啊呢、這个球员都系star， 咁但系我哋真系的而且确好多人除咗我之外，我谂好多人都未必整季成日会睇住，即系卡云尼咯。但系呢个球员一个好坚抽嘅前锋， 系 亦都系一个好难 mark 嘅前锋，同埋佢个体力好强嘅，你睇到佢系，系、啊。咁佢其实喺乌拉圭踢咧，佢系真系，因为佢系三个里边最成名成得最迟嗰、那个。咁所以你譬如当年你见到咧，佢好多时都系喺后边斗住一个喺曼联好 hot 嘅科兰啊，或者后期一个喺亚即士好 hot 嘅苏亚雷斯去踢波咯。咁啊，而家就反而三个里边佢啊接近最高薪 金，因为车路士都即系有传£5,800,000啦，咁就。當然我自己就好想佢嚟嘅，講真， 冇錯， 係啊，因為佢真係衝刺力好強，我哋成日幻想佢係另一個杜奧巴啊，咁佢個踢法其實都我都覺得佢係幾似杜奧巴，但係技術方面仲可以再提高少少， 可塑性好高， 係啊， 呢個球員咧，係 啊，即係佢未必一定可淨係可以打個正前鋒嘅，你睇到佢好犀利嘅，其實佢可以打，即係佢個中場掃波咧，即係絕對唔俾， 即係泛泛有噶嘛， 係啊，咁啊整體上成隊烏拉圭咧，我覺得就喺嚟緊十。即係2014年嘅世界杯咧，亦都係一隊值得留意嘅球員嘅球隊嚟嘅。 我反而覺得呢隊波嗰個中場 夾好啲啦， 係，我反而講話中場防守再要執好啲咯。係 啊，係啊，好嘅球員好多嘅， 好多喺後場喺前場係啊， 喺 中場掃波路嗰度要爭少少。 係啊，幾譬如話你今屆見到啊，派利拿打得好喎、啊，即 係 幾場都好喎、啊。咁仲有就係有一個我哋又好少睇佢嘅17號嗰、那個，好鬼肥嘅，我成日覺得佢係咪嗰啲退休球員咁樣？艾華路啊，個光頭佬、啊， 艾華路光。 那個有位牙渣，這個又比較我們比較少看。那你還有就是今屆都還是即是意甲很多在狀態，比如 Lugano 啊，或者那隊人那隊人是西甲的。 西甲西甲馬體。 是馬體那隊。是啊，那那隊其實 那批中堅 OK 的。所以呢即是這隊波還有個好龍門啦，梅斯利 亞。梅斯 利亞。整隊波其實是值得留意的。 唯一弱少少我反而覺得是卡沙里斯。 卡沙里斯 啊。卡沙里斯啊，是啊。因為始終仍然都是覺得佢係一個好魯莽嘅球員， 但係冇，但係佢都應該坐得正嗰、那個即係， 但係冇人啊嘛， 左閘位㗎啦， 係啊，冇人啊嘛。 希望即係喺早記啦，睇下佢，因為早記佢上陣又係少嘅，呢、 哦、 個就咁啊，所以要睇翻，即係睇下嚟緊一季佢一個喺自己球會嗰度睇下會唔會可以多翻少少上陣機會 啦。嗯，好啦，嗯， 休息一陣啦，咁我哋翻嚟再講下其他嘢。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